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只绿色的大鸟，幽蓝的眼睛，红色的小小的尖嘴，绿的发亮的羽毛，两只短而粗的脚。对，他们就是隶属梦想王国信鸽部队，专门负责传递消息的信鸽。他们纪律严密，无处不在，因为善于隐身，所以平时见不到。然而一旦人们有需要的时候，只要举手在空中画个圈，附近一定会有信鸽以最快的速度飞到身边帮人们传达消息。他们训练有素，只要人们对着他们的眼睛说出自己要送达信息的内容、收信地址和收信的人，他就会一字不差地记下，找到送达的人，并还原发信人当时的语音、语气和语调，将信息准确地讲给收信的人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《拓荒少年》，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。 大家好，又是新的一期的声音工坊，我是录音师早林。声音工坊，一个万众参与、万民同乐、万众瞩目、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。北京大，路宽敞，地名多，有意思的地名那更多。您像这北京啊，叫北园的就有俩，通州有一个，打那儿呢，这城铁八通线可就往南拐弯了。朝阳区五环外也有一个北园。您像这黄庄啊，我给您查了一下，有四个，安贞桥有个小黄庄，朝阳区东五环外有个大黄庄，那通边就是广播学院啊。朝阳小营儿有个黄庄，但最著名的啊还是海淀黄庄。那会儿啊，90年代，想买个电脑啊或者电子产品什么的，可没像今天咱们有这京东、天猫、阿里巴巴，那全得去中关村淘货呀。坐车您到哪下呢？就是这海淀黄庄。刚才咱说了那小营儿，其实也有俩，一个呢在那惠新西街，地铁五号线有那么一站，还有哪儿呢？我们走这个京藏高速就经过这儿。北京啊，还有哪些有意思的地名呢？我们来听张书涵小朋友来说一说。 大家好，我叫张书涵，今年11岁，现在是北京小学通州分校一名5年级的小学生。我有很多爱好，我喜欢小提琴、绘画、唱歌、遛狗。我发现，如果用美好的声音去讲述那些精彩的中国故事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。希望未来我能带给大家更多的故事和美好。今天我就给你讲几个北京地名的趣闻故事。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，就连街道地名也都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，充满了传奇色彩。你听说过木兰陀吗？在海淀区与门头沟区交界处，有座很高的山峰，叫木兰陀。据传，这一地名的由来与南北朝时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有关。当年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转战南北，有一回她随大军在边关打了大胜仗以后，便往西北方走。当他们来到西山脚下时，天已经黑了，于是就扎下营来。花木兰坐在营帐里，又思念起家乡。离开父母已经8、9年了，也不知他们现在怎样。他独自一人爬到大西营面的那座高山上，向着家乡的方向遥望。他一直望到太阳东升，山下响起了集合的锣声，他也没听见。等他下山时，才看到山下的营帐全没了，他急得脚下一滑，摔到一座山崖下，多亏被一位打柴老人救下。